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27章，唱 K。 虽然已经是凌晨了，但胡闹区的那群鬼才基本上都是夜猫子，袁子峰一个召唤，一窝蜂的都涌了进来。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冲着袁子峰这莫名其妙攀升的英语成绩想来一探究竟，却不想刚一进门就发现里面端端正正坐了个从没见过的人。谢老东向众人介绍， 这老大他哥，老大的老大。 一群人起哄，袁子峰一脚踹在谢老东屁股上，别瞎说， 大家自己玩，不用管我。 李琴叔之所以跟袁子峰过来，不过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实在是有些可怜，或许在热闹的地方他能够将心里的躁动压下去几分。一众小孩子最开始还对李琴叔挺好奇的，后来开始唱歌了，进入状态了，就没时间再管他了。反倒是袁子峰一直坐在他身边打游戏，余光时不时地注意着他。李琴叔从头到尾都在发呆。接近凌晨两点的时候，李琴叔接了通电话，脸色变得更不好。袁子峰很想问问他和厉雨锦到底怎么了，但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觉得就算是他问了，李琴叔肯定也不会说的。心里有些郁闷，便从谢廖东那里要了根烟，招呼了一声就往门外去了。靠在窗边，将窗户推开半扇，咬着烟屁股，半眯着眼又打了半局。 KTV 的廊道里也有些吵嚷，袁子峰转过身来的瞬间，眼神突然扫到不远处一个熟悉无比的身影，步伐霎时立住了。他愣住的瞬间，那头厉雨锦的眼神也看了过来。厉雨锦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身边有个袁子峰熟悉的很的身影，是那个常常跟厉雨锦待在一起的女孩。又是因为他？袁子峰脸色微沉，脑子里浮现出刚才在空无一人的街头看到李琴叔时的场景，顿时心口憋了一团火。他一只手扣着窗户，冷冷地看了一瞬，还是忍不住迈开腿朝着厉雨锦的方向走过去。这是袁子峰第一次同楚青青面对面，这姑娘长相算不上多出众，看上去小家碧玉的，是很适合结婚的那种类型，笑起来嘴角有一个很小的酒窝，眼睛挺大，挺有神。李雨锦，袁子峰叼着烟屁股，眼睛从上到下的扫了他一遍，然后说道：“李琴叔也算。”李雨锦机不可察地皱了皱眉，云淡风轻地嗯了一声。袁子峰猛地上前一步，一把揪着对方的衣襟往前推了推，将李雨锦抵在墙面上，声音压得很低：“ 怎么？你谈恋爱就这么谈的啊？随时可以为了其他女人把她抛在脑后。” 此话一出，楚青青这脸色突然变了。 什么意思？ 没什么，一段没解决好的感情而已。 楚青青眉头一拧，上下扫了袁子峰一眼，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恍然的：“ 你是袁家的那个孩子袁子峰？” 袁子峰这一刹那什么也没想，只是冷冷地看向楚青青。“ 哼， 这位小姐啊，你知道自己被小三了吗？说完，他非常潇洒地甩了甩手，扭头就走，也没再看李于锦是什么表情。袁子峰觉得简直爽呆了，这种揭穿李于锦的场景，他做梦都不知道做了多少遍了，没想到真正做出来居然这么爽。早就该揭穿李于锦的伪君子面目。袁子峰心情大好，也不管身后会发生什么，回到 KTV， 一坐下，李琴书就问道： 遇上什么事了？突然这么开心？ 袁子峰摸了摸自己的脸，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已经弯起来了。没什么，解决了一个一直看不顺眼的玩意而已。李琴书奇怪地看着他，反正是对你好的。行了，你别瞎琢磨了，我不会告诉你。 还挺有秘密。都快三点了，明儿早八点你还上学，先回去休息吧啊！你们这群孩子晚上都不用睡觉了。 袁子峰现在是李琴书说什么他都挺乐意的，一听到这话立马解散众人，领着李琴书和谢廖东就出了 KTV。经过刚才的地方时，袁子峰特地侧头看了一眼，里面的人早就散完了，李于锦也不在那儿。不知道李于锦怎么处理楚青青的，袁子峰还有点好奇。第二天一大早，袁子峰刚踏进教室门，各种迥异的视线就落在他的身上，有好奇的，有惊讶的，更有诡异的，奇怪的。被各种复杂的眼神盯着，袁子峰觉得自己的后背直窜火呀。屁股刚一落座，林天宇就开口了： 恭喜你。 袁子峰没搭理他，趴下去用书本盖住自己的脑袋，打算补觉喽。林天宇热脸贴冷屁股般开口道： 其实你的记性很好，这么坚持下去，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起来一些也不成问题。 林天宇这句话不大不小，正好落入班上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教室里瞬间就安静下来，没人多说一句话。袁子峰能够猜到这些人有多不相信自己的成绩，但是他没想到在良久的沉默后，居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个男生说道： 他和班长是同桌，谁知道考试的时候有没有帮他一把呀？ 是啊，班长不是一直都想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起来吗？ 傻逼，你他妈说什么呢？我袁哥凭的是实力，实力知道吗？ 考两位数的实力吗？ 袁子峰直起背，扭头看了一眼，那张脸陌生的很，袁子峰一点印象都没有。他琢磨了半晌才开口： 我们班的事儿轮到你一个外人指挥啊？ 那男生的脸色一下变得一阵青一阵白的。 啊？ 谢廖东先是一愣，紧接着捶着自己肚子笑出声来。袁子峰听着自己身边的林天宇非常难得的也低笑了一声，当时奇怪的看他一眼：怎么？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啊？ 他是我们班的，看来你不是装傻。 这还真不怪他，毕竟有超忆症，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对于无关紧要的人，他甚至懒得分出自己的一点记忆力。这个男生在他脑子里的印象是完全模糊的，他根本不记得班上还有这么个人。袁子峰清了清嗓子，那男生已经是愤怒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要说些什么，却不想他话尚未出口，老师从外面走进来： 闹什么呢，闹什么呢，都给我安静。 他将一大沓卷子往讲台上一放。 这一次我们班上的成绩跟以往相比仍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还需要更加努力。 袁子峰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头。 谢了东直接站起身。 我们袁哥。 老班视线落在袁子峰的身上。 袁子峰同学，下课你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不仅袁子峰愣住了，全班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愣住了。那个根本没被袁子峰记住的男生更是阴阳怪气地说道， 哼，老师们都不相信他这成绩吧，重做一遍也好，重做一遍就知道他的真实水平了。 都安静，开始上课了，把书翻到。 哗的一下，袁子峰黑着脸站起来，将椅子往后猛地推了一把，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巨响。袁子峰将书包往自己肩膀上一带，面无表情地往教室门口去了。 袁子峰，你去哪儿？给我站住！ 身后叫他的声音完全被他抛到脑后了。袁子峰觉得很烦，烦得他可笑。成绩他根本就不在意，如果不是因为和李琴书打了那个赌，他甚至懒得在考试的时候计算自己到底能得多少分。他如果全做了，上140分完全没问题。但袁子峰没想到，仅仅只是91分而已，居然能招来这么多怀疑，真的挺烦的。成绩能算什么？能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即便是到现在，袁子峰都没想明白。在他看来，成绩就是个屁。厉于锦高考是考得挺好的，现在不也一样在李家受制于人？李琴书高考的时候也考得不错，还不是十年来过得浑浑噩噩，被一段所谓的爱情缠住了自己的未来，挣脱不得。说到底，一个非常简简单单的分数根本什么都不算，除了承受众人的艳羡之外毫无作用。而旁人的艳羡对袁子峰来说是从小到大都能享受到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在意。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